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11，今天是星期三，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嗯，不知道今天大家中饭是怎么解决的哈？有没有买便当吃？ 711。 现在很多朋友啊都想成名啊，特别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想一夜成名，因为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网红一下子呢就红遍大江南北，而且呢这个收入也源源不断的滚来。所以说啊，很多人都做着这个明星梦，但是没想到的是，骗子也在他们的梦想上面打起了主意啊！人生不能没有梦想，要不然的话，骗子可怎么活呀？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说的是几位朋友想做网红，没想到被骗子骗了钱的事儿。接下来呢，要请姚强来发布今天的招聘信息哈。姚强身边有没有做网红的？ 我只是经常有 HR 的那个同学跟我吐槽，就说自从有了直播这样的一些职业之后，他们已经招不到前台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就是叫怎么说，大家一般来说对前台的这个要求，香露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是形象气质佳。 对，那个主播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对，所以就是看似不相关的这个行业吧，实际上就最后就发现抢人大战其实发生在这两个不相干的岗位里面。 这真的是一听吓一跳啊。 对 啊，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是主播和前台这种相关性。我们来看看啊，主播和受骗有没有相关。去年7月开始啊，北京的一家网络文化公司在网上发布招聘网络主播的广告，并且声称啊可以为女主播提供免费整形服务。你看一条龙，对吧？长得好来当主播当网红，长得不好没事儿，我们先给你整一下，整了之后呢继续把你往这个主播台上推。那实际上呢，被招来的女主播啊都是以个人名义贷款做了微整形，不但没有成为网红，反而欠下了几万块钱的债。在梳理这家美容诊所的账单时，民警发现这家招聘网络主播的公司啊，从2017年7月份开始与这家诊所有数十起合作订单，每笔呢都在5万元左右，付款方式都为个人贷款，总账达到了300万。通过调查，侦查员发现这家招聘网络主播的公司发布招聘主播的广告，声称加入之后啊可以对主播进行包装，并且有推手推送，而且还可以免费整容。但实际上美容诊所是早就联系好的合作单位，做完微整形之后，这家公司又会提出由公司偿还贷款是有条件的，主播每个月都有任务， 要有粉丝打赏，打赏多少呢？打赏8000元人民币的礼物。而这显然是刚刚入行的主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民警发现这家招聘网络主播的公司负责人张某半年多来多次收到美容诊所负责人转来的钱，算一算将近150万，这正是两家公司平分的女主播的整容费用。后来在这个招聘主播的公司现场啊，民警发现了这个有10多名主播都在那工作，最大的48，最小的才20岁。几个月过去了，这些人呢没有成为网红，也没有拿到工资，反而被扣了2000多块钱。这些主播最多的也就100多个粉丝啊，少的只有2-3个粉丝啊，比我多一点。 嗯，你是、哎、你是零，人家是多两个、 啊、你看看多么辛苦。主播说这家公司招聘的时候呢看似有要求，实际上什么要求都没有，男女老少都可以。招聘的时候呢，公司说有服装、声乐、舞蹈培训，结果啥也没有。当然后来啊，这个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了，也包括刚才所说的美容诊所的负责人啊。目前呢9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啊。那警方怎么处理这个事儿，我们且待后续的这个进展。我们首先分析分析啊，这些应聘者的心理，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自己先垫钱去整容？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他提供的那个职，就是第一点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公司提供的这个职位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嗯， 就是他首先相信呢，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所以他所以就好像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就好像我为了大学考个好成绩，所以我愿意去上个补习班， 嗯， 这补习班是要交钱的， 就大家把这个事看为 一个投资， 投资， 对， 嗯，当做投资了， 对，只不过是说他现在这个投资的那个方式或者是说就是他投出去其实是没有什么回报的啊。 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觉得上个补习班啊，或者说去整个容啊，不是什么特别不光彩，或者说压力很大，或者是与目前的审美、目前的流行风格格格不入的事，大家觉得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嗯，对， 是吧？就是说整容目前来说已经不能说成风，也是一个流行、一个趋势了，所以大家并不觉得我要就是心理上面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或者是我要经过多么强的心理斗争才去做这个事儿。 尤其微整形应该是吧， 又是微整形， 对， 是吧？还有就是那你到那之后你发现你就2-3个粉丝还在那兢兢业业的做，这是为什么呢？你说这个人被骗了之后是吧，他知道自己翻不回本了，为什么不早点止损呢？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那个把现场那些应该我们连线一下那几个工作人员当时是怎么想的 啊。这有一种心理，就是我赔了钱了我必须要翻本，哪怕现在可能一点希望都没有， 他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他在坚持坚持有可能会有转机 啊。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 对，因为我已经付出了钱了，付出了时间了，而且我觉得可能还会付出了疼痛了， 嗯， 对，那如果是说我不再多坚持坚持，可能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更不划算。 阳光总在风雨后嘛， 嗯，对， 每一个明星也都是从1-2个粉丝开始红起来的，为什么不能是我呢？何况我这最多的还有100多个粉丝呢。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选择的这个职业吧，还是要客观的去分析一下自己擅长什么， 嗯， 不擅长什么，或者自己的这个条件适不适合，嗯，我觉得得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嗯， 就成为网红，成为著名的网红，成为世界级的网红，这个难度比我们做其他的行业成为一个顶尖者的难度，你认为是高还是低还是差不多？ 我觉得每个行业可能做一个顶尖者难度都挺高的， 嗯， 对，但是如果是说你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个投资回报，包括就是你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沉寂的时间，可能我觉得每个行业会有区别。 嗯所以其实背后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影响着他们，认为可以红而且可以很快红，于是就放弃了一些应有的辨别力 或者是警惕心。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就是尤其是应届毕业生，他其实不是不能吃苦，他只是好像不愿意在我们就是或者我们认为就是大人认为就是说应该就是说会有收获的地方去吃苦，他希望是说哎，我付出的那种苦是能够这种回报。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浮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对这个回报的预期会特别的大。 嗯， 对，就好像我们会觉得说你刚毕业比如说挣5000块钱，你可能一年之后你挣6000-7000，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那个涨幅，但他们会觉得说我可以现在挣5000，但可能我一年之后就会给挣10000、挣20000。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普遍的比较浮躁的一个现象，就是这样。 嗯，换句话说，这吃苦的地方不一样。 对， 不愿意吃你们吃过的苦，我要吃你们没有吃过的，你们也不愿意吃的苦。你看刚才这苦， 对， 是不是又是在脸上做微整形，又是在那儿坚持着给2-3个人做表演。 对， 这种苦其实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其实他也会很辛苦，但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自己的在自己的那个误区里面，其实他很难走出来。 嗯嗯，就是当你自己被洗脑，或者说你自己有一个虚幻的梦想的时候，即使你承受了很多的痛苦，但对不起，老天没开眼。 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把应届生其实在工作的选择或者什么的，还是可以多听一些长辈或者家长的意见，一起大家参考一下。 嗯 嗯， 当然你要是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好好做网红，一边好好做主播，这也是可以的啊。要不然的话呢，你这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啥也没落着， 对吧？时间也耽误了， 工作经验都没有， 而且那脸整了之后还回不去了。 对，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一个开场的话题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身边有没有去做微整形，然后呢去做主播，最后呢还没挣着钱的这样一个案例，请提醒他们啊，早日回头，回头是岸。好，我们继续为大家发布信息，接下来为大家发布的是职位信息，各位朋友请接招。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接下来是满满干货的招聘信息，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第一家公司是北京爱康国宾中关门诊部有限公司，这是一个体检机构啊，目前招的是客户经理。一个体检机构需要客户经理做些什么呢？我们请姚强来介绍一下。 啊，他这个客户经理主要是通过那个电销和面销的方式，向企业的用户，向企业客户，向一些公司推荐就是爱康国宾的体检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等员工福利产品， 嗯， 然后负责开发和维护客户的关系。其实就是像比如说现在一般的中大型的企业其实都有针对员工的体检或者是健康管理方面的福利，然后他这个销售人员这个客户经理主要是去联系企业，去帮他们办理这些业务。 哦， 对， 我觉得这种销售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不像某些领域的销售，人家买一单用好多年。 对， 打比方我们这个大厦要安空调，对吧？ 嗯， 啊，买了你们家空调了，那只要不坏 啊，对， 基本上我能用好多年。而这种呢，它是高频购买的，一年可能就有那一两波， 对， 男员工的、女员工的，或者是什么退休员工的等等， 对对。 然后买了之后呢，只要不出太大的岔子，基本上第二年公司还有这个钱的话，还会再续买。 对，就是这个应该是就是现在中大型公司的一个保障性的福利了，就已经不是说，就是对于一般公司来说是必须有的了，不是可有可无的福利了。 就是说一旦你签下一单，然后后续的服务做好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客户会比较稳定。 对，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保险， 嗯， 就是那个寿险是吧？一般交个10年、20年、30年的。 对，其实但是也会有竞争，因为就是现在除了这一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也知道的一些知名的那个机构。嗯、 是的。 可能大家在服务的标准啊，包括像在价格上面啊， 嗯， 包括在一些可能一些设备的先进性方面、啊嗯，还是会有一些区别。 也会有啊、嗯，对。那刚才你说到了，它主要是通过电销和面销的方式啊，找集团客户是吧？ 对。 那么这个岗位虽然叫客户经理，但是它也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一线 的 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 对、 啊，有哪些要求？ 要求是大专以上的学历。然后如果是说过去也是向企业客户做销售的话，有一年以上经验的话是优先考虑的。 嗯。 然后第二点的话，因为做销售的话，肯定要求性格开朗，擅长跟人打交道，有较强的沟通和服务意识。然后如果是说过去的工作有面向企业 HR、工会、后勤等部门的销售经验是优先考虑的。 也是啊，这个很重要，嗯、就是你要跟企业的不同部门对接。 对， 那你是不是有相关的优势？而体检这个事儿，大部分是企业的人力资源部， 对， 或者说工会或办公室， 对， 这几个部门来负责。 对对对。 啊，如果你是跟这几摊的人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话， 对，就可能相对来说就是进入工作状态会容易一点， 容易一点。 嗯， 是啊，面向企业 HR、工会、后勤等部门的销售经验者优先考虑。 嗯。 对于他的这个专业或者说原来的从业背景有没有一些要求？ 专业的话，其实如果是说他有过医学的那个背景，或者是有过这个健康管理行业的这个经验，是优先考虑的。 嗯，好，嗯，他们做这个体检的销售，一个月大概挣多少钱呀、啊？ 他这是底薪的话是无责底薪是3500，然后头三个月的话会有三个月新人的培养基金是1500，也就是说头三个月保底的话是5000以上。 嗯， 然后之后的话他是会有提成，综合薪资下来的话就是在8000块钱以上。 哦，还有提成是吧？ 对， 这提成的点就在单聊。 对，在单聊就可以了。然后入职的话也是有五险一金，然后就是有5天的带薪年假。转正有3天的带薪病假，然后入职满1年的话，他们也提供免费的体检。嗯， 这个就非常容易了，是吧？ 嗯。 好，他们招很多人吗？ 目前的话有几十个人的需求。 啊， 嗯， 好。其实像这种公司，他们的这种对于销售的需求量也还是挺大的。 对。 联系人。 联系人是于经理，大家可以记一下他的电话是1312196106。我再重复一下，他的电话是1312196106，大家也可以加这个微信。 嗯， 嗯， 好，我不知道就是经济环境对于企业给员工做这个体检的预算啊有没有一些影响。反正我听说就是有一些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他也不能说取消体检。 嗯嗯， 他可以从1500的档位调整到1280，或者说往下调。 是会，就是就比如说像一般来讲，现在体检的话，因为是保障性福利嘛，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稍微成规模的公司都会有这个福利。 嗯。 但是这个福利的话，相对来说，因为这个体检的话，因为它有一些基本项，有一些可能是增值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有一些会涉及到肿瘤的筛查啊等等，这一些的话，其实它可能单项比较贵。 嗯， 对，所以就会说有些公司可能公司从预算上面来讲，可能想体检的话，可能200也能做一个体检，我觉得2000-2万也能做一个体检，但这个可能就区别比较大。 也是哈、啊 嗯， 所以你看有些公司招聘说我们每年有免费体检， 对， 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问一下是什么价位的。 嗯， 从背后也能够看出来公司对于这个岗位也好，或者是公司自身发展的这样一个水平的实际情况、 嗯、 哈。好，再来看第二家公司。第二家公司很有意思哈，这个也有爱康两个字，北京爱康鼎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是干嘛的呢？是做这个财税方面的业务哈。 对，叫对，是给中小企业提供财税服务的。 嗯 嗯， 好，这是完成了 B 轮融资的一家企业。 对，而且就是2015年成立，目前的话就是应该是可以覆盖全国的，为数万中小企业提供财税服务的一个品牌，叫噼里啪智能财税。 嗯嗯，他们岗位也是招销售。 对，他这个也是招销售人员。他这个销售人员的话是也是通过公司提供的高意向客户资源，完成对客户的签单，并对潜在客户进行定期的追踪。第二的话，以电话邀约加面访的形式介绍公司产品的优点和特色，挖掘客户深层次的需求。第三，要定期维护与合作的老客户，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促成客户的签单。 嗯 啊，要求的话，是大专以上的学历，热爱销售工作，年龄是20到30岁，男女不限。嗯，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是2015年成立的啊，虽然说目前发展很快啊，但是 肯定是一个创业型的公司，所以说工作节奏和压力自然啊不小。待遇是这样的，试用期是无责任底薪4000到5500，这可以谈，对吧？ 对。 提成是10%至25%之间啊，这个是不是初创型公司给提成都会给的比较猛一点？ 看它是什么产品吧，就是会不太一样，而且它这个就是既然有这个区别的话，那它这个最高的那个提成估计也是比较难拿到的 啊。 对， 综合薪资人算了一下是8000到12000。 对，这个是可以，大家是重点去参考的。这个就是应该就是说你的绩效还 OK， 然后就是正常的那个情况下，你就收入在8000到12000之间， 入职呢交纳五险一金，周末有双休啊，这是写出来的啊，具体情况可能也需要在工作当中慢慢的去了解。工作地点在哪里？ 工作地点是在朝阳区惠新西街小营路。 好，联系方式 啊，联系方式是钱经理，是他的电话是153-0117-8274，电话是153-0117-8274。 好，这是一个做中小企业财税服务的公司，目前正在招销售。下面来看，这是一个大公司，五八同城啊，目前招客服。 对，这是五八的岗位 啊， 然后再招聘一个客服，主要是那客服的这个工作主要是那个按照流程和规范受理处理客户通过各种渠道提出来需求，解决客户服务，做好相应的信息记录和必要的信息传递。 他这个客服是接电话的客服还是网络上面的客服？ 接电话的客服。 好。 对，然后要负责按照操作流程对自己无法处理的业务及时提交。第三的话，负责研究和掌握客户的心理和需求，及时进行信息反馈，进行销售意向的挖掘，向上级提出改进本岗位工作的程序和方法的建议。 像这种客服是和五八直接签约吗？ 对， 是第三方。 是跟五八直接签约。 好的，有哪些要求？ 要求是大专以上的学历，然后是经济或者是金融专业的话是优先考虑，因为这个客服是金融，就是五八金融板块的客服。 啊、哦，还不是那个什么买房啊，或者是那 种对，不是那个房产或者是招聘方面的客服， 不 是、 那个、是 金融方面的客服。然后他要有比较强的服务意识，然后打字速度每分钟是在六十个字以上， 60个字母啊， 60个字儿，60个汉字儿，这应该是那个就是客服基本的要求，都是60个字儿。能够适应倒班的要求，倒班的话是有两个班次，但是他这个倒班的话还可以，不是很没有大晚班，就是一个班就是正常早上9点到下午6点，另外一个班是下午的12点半到晚上的8点50。 就是互相倒。 对。 中间有吃饭的时间。 对，中间有休息的时间，所以总共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或者不超过8个小时的。 他们的待遇怎么样？ 待遇的话是他的底薪是3300加上绩效，综合的工资在5000块钱左右。 5000块钱在客服行业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正常情况吧。 正常啊。 对对对。但是可能就是说可能有的给的是说4000的底薪，1000的绩效，有的可能给的是3500的底薪，1500的绩效，可能就是在这个分布上面有些不一样，但是大概就是北京可能普遍的情况都是在4000到5000这个水平。 那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福利？ 对，然后就是刚刚香露问到的，就是签订是正式的劳动合同，然后入职的话缴纳五险一金，然后有高温取暖的补助，然后有季度奖金、年度奖金、节假日的福利和带薪年假。 有股票期权什么的，这个好像没有， 可以自己买。 可以有。好，工作地点在什么位置？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的五八同城总部。 招很多人吗？ 这个是招10个人左右。 招10个人哈。 对。 对于这个年龄，刚才你是没有介绍到的，应该是没有太多的要求，是吧？ 对，要求对年龄是大专以上的学历，一般这个工作我估计就是20到30岁之间比较适合做啊。 是。那么，如果一直做客服，年龄又是30来岁了，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转型的可能啊？ 就是看他如果做客服，客服相关来说，他一般来说客服也会有一些就是客服里面的管理岗位，比如说客服的主管、客服的经理等等，这是一种就是他往，其实我们会觉得一般的职业发展它就分两类，一是专业路径的发展，然后第二的话是管理路径，刚刚我说的是可能是管理路径，第二的话是专业路径，就是说客服的话我们一般会有不同等级的，就是说白了处理不同等级客户难度问题的客服，对，这样的话他可以往更资深的那个类别去处理。 我觉得就是做客服的朋友特别要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对， 就是要看好公司里面还有哪些部门你是可以 去转岗的。有些客服是会往前台的部门再去转，对，因为他通过客服可能对公司整个的这个产品体系啊有可能了解会是甚至是超过前台一线人员的，对， 是这个岗位，因为到一定的年龄你可能在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上面、身体的承受能力上面都不如更年轻的朋友，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自己的这个职业安排哈。 对，如果是说对一直以来都是可能回答的是比较初级的这些问题，因为目前来说其实也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工具在研发，就是可能被替代性就比较强，但是如果是说你是处理更复杂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它是机器人是无法取代的。 前两天我就老接这个电话，一天接三个呀，都是从天津那个地方打来的。他的前七位号码都是一样的，后四位不太一样，然后后面我学乖了我就不接了，他都是那种自动的，他能听懂你的话，他但是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 AI人工智能在后边，知道吗？ 是一个人，就是他能跟你对话，是吗？ 他能跟你对话，比如说他是推销一个贷款产品，他比如说你现在那个你有这个贷款的需求吗？然后我就随便说一句啊哈，你管我有什么需求啊？啊，你好，那如果您现在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让那个我们的经理跟您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或许您会感兴趣。然后呢，你就说我真的不是很感兴趣。他说那没关系，你现在不感兴趣，可以记住我们怎样啊，但是我编的，总之他就能够 他已经可以跟你 互动了，懂你的意思，能够跟你互动大概五六句，能够跟你互动大概五六句， 那已经很厉害了， 非常厉害了，但我也被烦得要死我为什么跟他一直互动呢？因为我想测试一下就是这种技术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了。 对，因为其实就是过去的话，一是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机器人已经可以做到，就是让你感觉虽然你后来测试觉得它是个机器人，但是可能你刚接的时候它那种并不像以前说香露你好，就是没有那种很明显的那种就是跟机器人对话的那个感觉， 它每句话都是人录的， 对，它就会比较自然一点。现在首先一点是 是的。好，我们回到这个客服的岗位，五八同城招十名客服，主要是负责金融方向业务的，联系方式是 联系方式是何经理，他的手机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76-0088-8062，然后何经理的电话是176-0088-8062。 好，我们即将进入广告，朋友们稍后见。 鲜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排灵芝茶、鲜排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排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排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的降水对交通出行影响是比较大的，请听众朋友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1，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每周三都会发布一些和招聘相关的信息。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 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是一家公司招财务总监的职位信息。北京界上传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啊，这到底是个传媒机构还是个投资公司啊？ 它是主要做物流航运方面的一些媒体的公司。 好，那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财务总监有哪些职责和岗位要求。 他的这个岗位的那个职责的话，因为他这个财务总监主要是做财务部的一些日常的那个管理工作，包括制定和规范财务会计的制度计划，然后协助总经理推进本事业部的工作，然后协调本事业部和总部职能部门的工作，然后要监管出纳会计的日常工作，审核控制和完善内部财务的流程等等。 换句话说，就是这公司财务这一块是他来负责。 对。 他向 那个就是向总经理汇报。 要求 的话是要大学本科或者是以上的学历，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和工作能力，然后要有至少5年以上的财务会计类的工作经验，然后能够熟练编制各项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然后熟练会计凭证及原始数据的处理等等。 听起来的话更多的还是这个业务方面的一些要求。 对，他这个不是说一个就是应该来说就是特别侧重管理的一个财务总监。更像是一个就是资深一些的财务经理的工作要求。 好。薪酬是？ 薪酬的话它是15000到25000每个月之间。 中间可以谈哈。 对。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的话是李经理，他的电话是15938791676，然后我再重复一下，他的电话是15938791676。 你感觉现在这样的财务人员好招吗？ 其实就是这个也是那个像财务的话，本身每家公司都会有，所以根据他的这个公司的业务特征不一样，包括就是可能企业的性质不一样，他其实这个收入之间还是有蛮大的那个差别的。 所以呢？ 财务人员相对来说，如果是招的话，还算是比较好招的，因为他的市场上的储备还是比较充足。 他们愿意跳槽吗？做财务的嘛，都比较稳健，跳槽多少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和风险。 对，就是所以就是说，一个财务人员跳槽，他可能考虑的点就不像销售跳槽或者是其他岗位跳槽会那么的快，而且就是 挖一个财务人员的时间是不是比别的 对对岗位的时间要长一点？就是说，因为他在原单位办离职交接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对，因为原单位他想要找到一个稳定的人来接手他的工作，也会就是。这一点比较对顾虑比较多，所以我们过去在招财务人员的话，实际上会发现他也一样，首先他如果是同行业，对这类的业务比较熟练的，相应来说就是大家也会去看区分这个行业，就不仅仅是说，虽然说财务上面可能比如说怎么编制这个报表啊凭证啊这一些可能是通用的，但实际上他如果是理解这个行业的业务的话，对他开展工作是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好，这是一家做航运传媒的公司啊， 对 的职位，招财务总监，薪酬是15,000到25,000之间，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刚刚就是说过了，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是15938791676。 再来看下面这个岗位，这是一个做培训的公司，北外青少英语，主要是做这个青少年的英语培训啊，招班主任。原来我们也介绍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就是这招来的学生总要有一个一个的班啊，对吧，大家在一起集中授课，那么这个班主任呢就负责管理这个学生的这种一些比如说出勤啊，协调和老师啊外教之间的这种教学当中遇到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掌握整个的教学进度的这个完成情况啊，也包括和家长的沟通啊等等。 对， 这和班主任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那有哪些任职的要求？ 要求的话是要大专及以上学历，英语专业或者是教育相关的专业。第二个的话是有班主任、客户服务或者是助教相关工作经验的话是优先考虑的。然后一周的话是休息2天，但是是周一周二休息，其他时间上班。然后要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意识，热爱儿童英语教育事业。 就是像这种班主任，他们是没有推销的这种义务的，或者是绩效的要求的吧？ 没有，他主要还是以那个就是 带好班为主， 对，带好班，然后协助好这个教学的任务的正常开展为主。 另外，他也不参与教学。 对，他也不参与。对， 好，我看的他、这个、 更多是行政类的工作吧，应该叫。 他这个薪酬啊，写的还比较有吸引力啊，第一年平均的薪酬每个月是5000到7000，第二年能达到8000，刚刚去大概是5000到5500一个月。另外呢，薪资的构成有基本薪资、饭补、交通补助、绩效、半年绩效、年度绩效，大概是这么一个构成，是吧？工作时间刚才也说到了，基本上呢一周也能够休2天， 对对， 但是每天工作时间时长。应该也是， 他这个还好，他这个对他这个工作时长还好，对，因为他是那个他是属于就是就是不是在线上课，他是那个就是线下的课堂，那线下的课堂的时间的话，相对来说他就不会像在线的，就是拉的时长那么长。 好，招多少位？ 这个的话，班主任的话，因为他们是在全就是整个北京有很多个校区，每个校区的话都需要就是数量不等的那个班主任，所以大家如果是说感兴趣，可以跟这个曹经理联系，他的电话是5828-9196，曹经理的电话是5828-9196，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那个就是想选择的范围，有针对性的去推荐校区。 男老师需要吗？ 这个男女老师都可以啊， 男女老少都可以。 对啊，这是班主任嘛。 少不行，小孩不行。 对，小孩不行，而且他这个 不行， 他这还有一个福利是比较吸引我的。如果是那个就是内部员工的孩子在这上课是会有优惠的， 就跟那个去体检机构上班管体检一样，是吧？ 对， 去餐厅是吧，打工管饭。 对啊，因为那个总而言之都是需要的嘛。 好，再来看下面这个 金融机构招聘了哈。渤海银行北京分行目前招综合柜员和对公客户经理。哎，说到柜员，那天正好和一个国有大银行的一名工作人员聊天，底下聊天，我说你们现在招人都要什么样级别的呀？人说了，985211，还有好多是海归。刚来干嘛呀？回答我，刚来当柜员呢。要当半年或者一年的柜员。表现好可以再往别的部门分配。如果表现不好， 就继续当柜员是吗？ 对，就继续做柜员。 因为就是所有银行的岗位都是会有轮岗柜员这一轮。 就柜员是必须要去的。 对对，是必须要 做的。只不过呢，是你以后去做什么，那看你当柜员当得好不好。 对对对，因为那个像其他的，我也了解到一些物流公司，他到双十一似的，全员大家都是要去打包送快递的。 是，这个银行的柜员的要求倒没有那么高，是吧？他没有说什么985211，就说的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就可以了。但是写了是有会计从业资格证的要求。另外呢，就是，他这个还要有工作经验。 对， 要有2年以上的银行柜员工作经验。 对，其实这一条要求就是把所有的要求涵盖了，因为其他银行已经帮他筛选过了。 那你想在别的银行都干着呢，怎么去他这儿呢？那他应该有更强的竞争力才行啊。 那这个每个人的那个工作它是综合的嘛，比如说你也有可能，比如说你这个银行网点可能要撤了呀。或者是说你跟你这个银行的领导合不来呀。对啊，或者是说哎，你在这儿那个就是 业绩压力太大， 对啊，那个完不成呀，就有等等主观客观的原因， 很多种原因是吧。是，或者是在我们家银行干活不太好啊。好，看一下薪酬啊，薪酬一个月是啊，这么宽啊，1万到2万5。 对， 为什么呢？因 为他也有一些绩效的要求， 也有绩效考虑的。 对， 对，是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具体应该，如果是同行业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对行业的情况就会比我们更了解一些。 是的， 然后就自己具体面谈就行。 是的，他们也是有任务的。好，来说一下这个招聘的人数吧。 招聘的人数的话，现在综合柜员招的人数的话，大概是10个人左右。 好，具体在哪里上班可以电话联系一下。 对。然后因为除了综合柜员之外，还有一个对公客户经理。那对公客户经理的话，其实要求的话，包括待遇跟这个柜员的要求是就是待遇是差不多的。那要求的话也是要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金融经济管理相关的专业，然后要有4年以上的客户关系工作经验，然后同时的话要具备英文书写和口语能力的话是优先考虑的。 还要英文书写和口语能力， 因为他是对公客户经理，可能有些企业是外企啊什么的。 好，薪酬差不多啊，都是1万到2万5，具体可以面议。联系人 是张女士，她的电话是18813008119。我再重复一下，张女士的电话是18813008119。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为大家继续发布职位信息。我想问一下姚强啊，你说如果一个行业是周期性行业， 它不是朝阳行业，也不是夕阳行业啊，它就是有它的周期性。 嗯， 好的时候特别好，差的时候呢，反正就是感觉，哎呀，整天抬不起头来。那么，你觉得是应该在它特别好的时候进入，比如说大学生啊，刚刚进这个单位，还是应该在它比较不太好的时候，从大学校园去这个单位工作？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大家就是在那会儿的主观判断已经判断它是不太好的话，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就不会去选择进入这个行业了。 大多数人的选择， 对，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这个行业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不用三十年， 对对对， 三十年我都老了。 10年、5年，对，它有一些那个，我觉得只要这个行业它不是永远都是 下坡路， 对， 那就是夕阳行业了嘛。 对，那就是说那个其实你选了，只要你能扎进去好好做，其实都是会有发展的。但如果是说那个就是你所谓的那个朝阳行业，那也只是说你在眼前此刻是朝阳的嘛，它也不代表说它永远都是朝阳啊。 嗯，对 对。 那是在朝阳的时候进，还是说在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进？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应届生他根本就判断不了啊。 判断不了。 对。 但是有一些可以判断得了。 嗯。 中国的股市啊，大家都知道， 永远都不要进、 啊、别呀、啊、这个叫什么牛长熊短，对吧？现在呢反正这个股票跌的是比较惨的，那这个时候券商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也说过啊，有的券商的这个财发去年的这个绩效，而且还打折。 嗯嗯， 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去券商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招聘信息。国泰君安证券安贞营业部目前在招客户经理和账户业务员。我们先说这客户经理吧。 嗯嗯，客户经理，对，要求年龄30岁以下，然后这个是就回到刚刚那个，他要求就是学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要就是比较重点大学学校毕业的。 嗯。 第三，要从事证券及金融相关工作者是优先考虑。金融相关行业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第三方理财等。然后如果是有取得 CFP、CFA、 CPA、 CPA 等等 CIIA 对等等资格是择优录取的。 嗯，那么这个要求很多啊，要这证儿那证儿的啊。另外呢，对于学历的要求也比较高啊，海外这个毕业的话呢，要研究生以上的学历。 对。 那具体是做什么呢？客户经理。 负责就是营业部日常的客户投资咨询的工作，要承担开发客户、客户服务等职能，然后配合营业部做好机构类户的开发与服务，然后要通过专业服务提高客户的贡献价值，向客户提供证券及金融相关产品相关投资建议，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理财服务。 嗯，好，反正就是帮着客户解答一些投资咨询的问题，给他们一些做财富管理的建议。 嗯， 大概是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工资。国泰君安算是比较大的证券公司了，他们给到的工资是6000到12000，包括岗位工资、绩效奖金、专业津贴、社保、公积金和福利啊。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今年有一家券商就闹得沸沸扬扬嘛，因为去年的这个绩效还没有发，后来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算是发了。因为他们这个行业呢就是起伏性很大，所以按照行业惯例啊，不会说年底的时候或第二年初的时候就把这一年的年终奖啊或者说绩效考核都发了。 嗯嗯， 他会考虑到一个周期性。 嗯， 考虑到一个周期性，隔一段时间再啊发。 嗯， 所以哎，这是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 对， 如果大家想进的话呢，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准备哈。好，这是客户经理。另外一个岗位是账户业务员，这个要强你介绍一下，账户业务员主要是干嘛呀？ 账户业务员是要求年龄30岁以下，取得证券从业资格，然后是全日制本科或者是以下的学历，然后国外院校毕业的话是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 要求都很高。 对，然后主要的话他的工作要职责的话是负责证券账户的开户、销户、资料变更、表单扫描等账户类业务。 所以有人问了，你看我是一海归，我到证券公司就给人复印个表，就给人复印个身份证，这活儿是我干的吗？ 他也会提供一些就是咨询类的服务，然后包括就是一些新增或者存量客户的回访的工作，对。 但我想说的是，你如果要做好这个工作的话，你才可能去做到客户经理那个工作。 对， 毕竟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话，就不要挑太多哈。你看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比客户经理稍微低一点。刚才说到好多证儿，他这个要求有注册会计师 CPA 证儿，如果还有律师职业资格证的话呢，还可以享受专业津贴。啊，这个反正要求的这个专业度上面没有客户经理那么多，那么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呢慢慢的来考啊。这是账户业务员的一个情况。那薪酬我看很有意思，也是6000到12000，这基本上是他们的一个平均薪酬。 对，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他们保底的那个收入，但是呢，他们可能大部分的收入是其他的绩效工资。 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要等很久才能够发一部分的那个工资哈。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陈女士，然后是156-7313-9433，然后我再重复一下，陈女士的电话是156-7313-9433。 我认为呢，我的观点就是要在市场不太好的时候进入。为什么呢？一，能够，如果你打算在这个行业常干的话，能够磨练你的心性，对吧？不要以为钱那么容易挣，客户都天上掉下来的。第二呢，你在这个阶段呢，你也可以更好的去学习。因为没有那么多交易量啊，对吧？你工作忙起来的话，就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了。你有精力和时间去考那些证儿。第三呢，你也可以慢慢的来开发客户，因为客户他有一个从对你陌生到逐渐信任到非常认可的这样一个过程。反之呢，就是从陌生到永远不想见你这过程。所以你应该 对，因为就是 养一养。 对，我觉得而且对于部分人来说，如果他是这个行业特别朝阳的话，就是他的本人的条件可能进入这个行业难度更大。 对，哎，也是，你进不去。 对，现在的话，如果是说可能很多有些更优秀的人可能去选择其他的那个行业了，对，这个机会就能就是能让更多的人有一些机会。第二的话就是第二的话，其实从做业务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是说你是在那个比较艰难的境，其实你的基本功是打得比较牢的，就是说白了，难的时候你都能卖出去，那如果是到时候行业好的时候， 对， 那你可能收获就更大了。 是的啊。好，不管怎么说呢，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的职业选择。我觉得首先要判断好大势，然后呢，判断好你自己目前处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对。 然后呢，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最后再跟大家说几个北京市事业单位招聘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学校哈。目前呢，像朝阳区教委所属的事业单位，简单来说就是朝阳区的各大中小学，包括丰台啊，包括石景山啊，包括昌平啊，都在招人。那以朝阳为例呢，他们目前招的是应届生，要求呢基本上啊都是硕士研究生学历。在这个丰台呢，他们目前招的是社会人员，应届生不招啊，每个地方不太一样。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招聘内容的话呢，都是到各个区的中小学去当老师，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招厨师，比如招保健医啊等等，招一些后勤人员。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看一看啊。这次招聘量非常之大，而且报名的时间呢也就这几天，每个区不太一样。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到各个区的这个教委的网站上去查询。 挺好的，这样的话现在就可以休暑假了。 现在这个北京的学校对于这个老师的要求啊， 非常高， 小学也好，初中也好，都要硕士。我看了，比如说舞蹈老师也要硕士。你别说那些学科，这个要参加高考的那些学科，那都是硕士起。所以想在北京留下来当老师，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 好，祝大家好运。今天节目啊快结束了，有位朋友问了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问大家也问问姚强啊，算是我们今天结尾的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有位网友发帖，他说今年34，有50万的存款，不想上班了，他想问问大家是什么样子，这自己的想法可行吗？一个人啊， 50万存款。 嗯， 也没有说这个50万存款在银行啊。 他人在哪儿？ 人没说在哪儿。 嗯， 也没有说他有房没房啊。 嗯， 反正就是50万净存款，不想上班。 那他想干嘛？ 哎，对了，你想干嘛呢？ 对，就是我倒觉得这个事情跟他有多少存款， 有关系也没关系，是吧？ 对对对，当然有关系，就是说他能让他在没有收入的时候生活多长的时间呗。 嗯， 但是没关系是一点，就是说他34岁，并且就是这个我在我现在人的年龄里面，他又不是说走向人生终点的一个年龄，他还有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主要其实不在乎是说他是有50万还是有5万还是有500万，而是在于就是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哎，是的，很多人是我知道我特别烦现在的生活， 但是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对，如果这一切都没有了的话，他又不知道从何开始。有些网友留言很有意思，有位网友说，物价不涨的话，省吃俭用一年花2万也能够撑25年啊，你就想想最后一周你那钱怎么花吧。34+25是69，那万一活到88呢？59对吧。还有人说了，福州4套房，厦门3套房，杭州1套房，4辆车的一个90后还在默默的上班发光发热，你凭什么不上班呢？ 对，我觉得这个也有点道德绑架，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对，我觉得只要他能自己想，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他放在网上来问大家的话，证明他其实很迷茫。 对，你那么多套房，你又不是我的，你凭什么让我上班啊？ 对 啊，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都这么有钱了，我还在上班， 对对对对， 还在工作，你没有我有钱。 对，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更有条件的人，其实他可能会更加努力。 但我想说的是，努力不一定要通过去单位打卡这种方式，通过上班的方式来实现。 对， 对， 对， 对 吧、 嗯、对， 他不想上班，关键是你要找到能够让你发光发热有价值的事情， 对，能够对社会有价值或者对他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就行。嗯，这其实跟他有多少钱这个没有关系， 没有太多的关系。 对， 对，关键是你要有目标，有了目标之后可能跟钱就有关系了。 对， 对，钱还不够实现你那个目标、嗯、或者是钱已经绰绰有余实现那个目标。不管怎么说，日子还是要过的，班可以不上啊。感谢耀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